2009年10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区上空出现一个离奇现象，一个淡金色的大圆圈出现半空，有人认为是个怪形云，它直径达50米，看起来似天煞地球反击战里面的 UFO。 不过气象专家指怪圈只是光线反射所造成，但是依然有人认为现象是跟飞碟有关。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2009B， 2009年十大灵异事件下。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摩星岭四号啊，哇！呢一块咁嘅所谓圣殿布啦吓， 咪好庆幸一样嘢，我识你咁耐冇问过你呢个问题嘛，就是、原来你对于嗰个圣物嗰啲嘅可信性都唔系咁高。 我 以为你系嗰啲好愚笨地坚信所有圣物系真嗰啲教徒啊。 我唯一嗱，唯一呢啲嘅圣物，我系非常之尊重嘅系边一类咧？圣毒，即系嗰啲圣人嘅骨，即系嗱。你乃念佢，唔好理佢系咪圣人啊？ 嗰、那个骨都未必系嗰啲圣人。 系啦，但你乃念佢，佢系一啲某啲人嘅骨啊！你都唔好即系得罪佢啊，系咪先？你点你系圣人好，唔系圣人好，佢都系先人啦、啊。 如果你去过伊斯坦堡嗰、那个杜帕奇皇宫里边嗰个圣 John the Baptist 嗰只左手， 系 我心谂你点知嗰个系圣 John 嘅左手咧？我想问， 唉，好多啊！左手、啊、通街都系左手 话俾你听，所以咪我话咯， 澳门都有噶， 澳门嗰个系啊边个嘛，方世哥嘛， 沙弥勒嘅左手系嘛， 手指， 我哋香港都好多天主教圣人嘅圣毒噶，又有哇，讲到你唔信， 我想知， 圣多 Thomas 都有噶， 圣 Thomas 嘅手指喺 唔系手指，一粒骨啊， 哦、 一粒骨喺青衣。 系青衣乜嘢噶？ 喺青衣嘅天主教教堂嗰度有。 哦，死啦！你咁样讲。 啊，你去揾啦。 唔系你死啦，地政署会话你咧违反呢、這个个尸骸保护条例。 好似话申请咗OK 咗嘅，好似系。佢摆地底。 你死啦！都爆咗天主教个咁大嘅秘密。 我成日都话唔好睇，收埋佢啦。 嗱，地政署如果听咗我哋节目之后咧，唔该听日开始做嘢吓。唔系，再讲埋个国师部先。 系系系。 咁啊，因为讲紧系十二月有单咁嘅新闻，但系其实早在十月嘅时候咧，其实另一单新闻咧 ，exactly 就系验证究竟都灵国师部系咪真嘅。 系。 佢点验咧？就系、是、因为当时你有好多人去 challenge 嘛，同埋点解喺即系呢个嘅国师部嘅时候，有印咗一个样出嚟咧？ 系、 啊。你如果个个都印咗个样出嚟嘅话咧， 就冇乜出奇。 系啦，就冇出奇啦。但应该就冇样印噶嘛吓。咁其实你知道喺咁多年嚟咧，其实好多传说嘅，就话其实嗰个样咧，你知唔知道曾经系讲过系达文西自己嚟嘅？ 诶、欸， 系啦，咁系佢咧，嗱呢个系 legend 啊，嗱呢个系 legend 啊 ，OK， 系佢咧接到教廷嘅 order，、 啊、 就话希望可以佢制造一幅耶稣嘅裹尸布系有人印嘅，咁而达文西啊，点解佢肯去接受呢个 order 咧？就系、是、当时原来达文西，你知道，如果睇翻佢啲古籍咧，佢系一个发明家嚟噶嘛。 系， 佢就系尝试用影相嘅技术。当时相机未发明，但系佢想尝试用影相嘅技术，就投射咗一人落去块布度。咁、 嗯、 就有人咁样去传说，所以其实耶稣裹尸布系人类第一幅相，但系出现喺14世纪，即系达文西嗰时自己谂出嚟、嗯。OK， 但系唔紧要。咁但系大家都谂紧，如果真系要做。当年好多科学家就话 challenge 唔到裹尸布就话，如果现代人都做到就可以假啫，或者中世纪啲人嘅技术可以做到就假啫，但系而家谂唔到咩方式佢做到啊嘛，就喺2009年嘅10月，有一班嘅大学生，仲要系意大利嘅帕维亚大学化学系嘅一班教授同大学生，就用咗佢哋嘅谂法，用一啲嘅化学嘅石。即系红色嘅石，就再铺喺个人里边，再用啲简单喺中世纪存在嘅物质， 系 叫个学生裸体地瞓咗喺块布上面咧， 系 印完出嚟咧，嗰、那个嘅形态咧，我而家俾阿祖睇下咧，佢而家系啱啱新鲜做出嚟嗰张，呢张左边呢张，同右边都灵嗰张，系咪好似啊？ 哇！ 好似喎、啊。 咁於是乎呢，意大利呢班教授同埋學生就話，咦，原來以15世紀、14世紀嗰時嗰啲嘅物質係做到一張一模一樣嘅都靈果絲布，連頭髮養身形都一樣㗎。咁、 啊、 所以啲人就話啦，如果咁樣都得嘅話呢，就可以解釋到點解當年冇一啲科學技術，但係可以偽造一張假嘅果絲布。 所以呢，即係你話即係呢啲布真係假呀，真係真冇所謂。 不，你真係唔會中，即係你唔會好，即係我想講話你唔好投入喺呢啲嘢。 唔係，因為呢越你越其實咁樣嘅，即係如果大家呢有興趣呢去下意大利呀、梵蒂岡呀、羅馬啲地方參觀呢，你就會發現到呢，其實教會過往嘅歷史當中呢，的而且確呢係有一個嘅黑暗嘅年代㗎嘛。有好多嘅畫像，我教大家睇下呢，啲大教堂嘅畫，聖人個光圈係點呀？圓咕嚕㗎嘛。但是你会发现呢，有啲圣画，即係嗰啲墓碑嗰啲嗰啲叫咩中文叫咩墓碑叫咩 马赛克。 係啦，嗰啲总之一粒粒彩色石砌出嚟。砌 石啦。 你见到嗰啲墓碑度呢，突然间有啲嘢人呢，佢唔係光环，佢有光环喎，但唔係圆咕碌喎，係正方形㗎喎。 我未见过正方形嘅光环喎、啊。 嗱，呢啲人系咩人呢？ 大有异同。 哎，唔係，呢啲人系咩人呢？佢就系当时命人起呢啲教堂或者做呢啲画嘅教宗。佢要将嗰阵时嘅人都要将佢自己列入去做圣人之一。 哦，但又唔可以用圆形。 係，因为佢未 heal 啊嘛。咁所以呢，佢、 哦、 就要用呢个嘅意象方法嚟到表达出嚟。 咁但关个果师傅咩事呢？ 嗱，咪即係嗱，当其实你諗下，一个教宗，身为教宗都会有呢啲咁嘅諗法去做呢啲嘅嘢。 自己去褒扬自己嘅諗法。 係啦，咁你话当其实如果譬如话系达文西个年代嗰时嗰啲教宗、可能有头先你所讲嗰个决定都唔奇。 不过讲真啊，我而家我又要 confess 下我嘅諗法。原来阿祖呢对呢啲圣物呢感觉系不大嘅。 我不大 㗎。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对圣物感觉好大。 我会介绍有啲香港嘅地方俾你。 圣物嘅，我都话当年我喺亚美尼亚嗰个地下嗰个教堂个地底嗰个宝藏库，声称嗰个耶稣之矛咧，吉耶稣嗰个肋骨嗰个矛咧，系宝藏咗喺嗰度噶嘛。OK， 我真心，我真一路望完又望，望完又望，嗰个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及住我，谂住可能我想想偷咁嘅状态，但系我真系坦白讲嘅，即系我真系好想拥有，你明唔明啊？耶稣之矛挂喺屋企嗰下，即系包括嗰阵时有传说噶嘛，耶稣之矛。如果攞咗嘅话咧，就会方圆唔知几多公里嘅势力范围系你噶嘛？哇，我真系好有兴趣。所以所有圣人嘅圣物咧，即系你如果你如果天主教你冇兴趣咧，送俾我 系嘛？ 我有兴趣。 其实而家天主教咧系收集紧呢啲嘢，我嚟摆喺博物馆入边嘅。 系我迟啲会送张俾你啦。 系啦， 我喺越南买嗰啲以前主教嗰啲袍啊。 啱啊，系啊，要多谢先，多谢。 我迟啲俾你哋啦。我 睇睇，不过要睇睇啲图案咧，系属于即系 我怀疑系耶稣会嘅黑色袍，耶稣会主教。 哦， 咁啊，唉，好特别啊！ 越严不严啊？睇睇啲图案就知噶啦。 系，放心，我呢啲我会好尽。力去帮你哋保存。 好 啦，第二位，好冇乜时间，好惊啊， 紧张啊。 第二位，又关你哋教廷事。 系， 你话我哋系 证明咧，天主教会咧系同所有人咧系息息相关噶。 第二件事，点解会系2009年零二十大新闻排第二位咧？ 咩事关？ 就系2009年嘅12月，如果冇记错，好似11号添。突然间梵蒂冈宣布咗一个好重要嘅消息， 是 令我真係又震惊又诧异。佢哋话将两位嘅已故嘅教宗已经正式摆上咗一个将会去成为封圣嘅程序。 是列品程序。 列品程序系咪呢啲你啲字眼啱啲啦。咁就两位会同时呢摆咗上去。如无意外呢就嗱，我睇翻佢点样解读啊！我真系震惊嘅。OK， 讲咗好嗰样嘢先啦。好嘅就咧，JP2 咧，就都已经摆咗上去一个流程啦。佢就已经咧叫做咩嘛？喺西方嘅传媒话叫做搭上咗丰盛嘅快车，快唔系佢叫佢咁样讲嘅，搭上咗丰盛嘅极速火车，就希望尽快将佢丰盛。所以咧就嚟紧咧就已经系将佢会喺未来日子咧就叫做宣布咗做增幅系嘛？ 增幅可能咧我哋嘅听众有啲唔明白嘅。总之好简单咁去讲啦，你要成为一位圣人咧，首先要经历咧3至4个唔同嘅阶段。 系 咁呢几个阶段咧，有我哋有唔同嘅 term 啦。 系 总之做圣人之前嗰个 term 就系叫做增幅啦。 唔係仲有宣福咩？ 唔係，宣福係嗰個嘅儀式叫宣福。 哦， 嗰個儀式叫宣福。咁你宣咗福之後， 我以為新福到宣福到封城添。 其實個次序咧就係可敬者，跟住咧有呢、這個 尊者， 係啦，即係最低 level 嘅。咁總之唔同個 term 啦。咁你到真福之後，跟住就會做聖人啦。咁但係有啲咩要求先至可以變你呢個 level 咧、嗯？就係、是、我哋天主教入邊所講嘅所謂要發現一啲嘅奇蹟。 咁就係、是、要收集奇蹟先至可以封城㗎嘛。係 啦，咁而家佢有增幅嘅話呢，即是話已經有一個奇蹟呢係發生，係因為 John Paul II 而發生，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增幅。 因為曾經有個修女話向住 JP2 嘅像去祈求嘅時候，佢所有嘅 cancer 病冇晒。 係 呢個其中一個啦。 呢、這個仲天主教呢而家封城嘅方法呢唯一一種嘅啫，係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是、你要有醫學嘅即係真係有牌嘅醫學報告啦，係真正嘅，譬如話哦，林先生佢咧有病嘅，冇得醫，係仲要係冇得醫嘅喎，講緊係。咁而佢向邊個聖人啊 John Paul II 咁去祈求，喺冇任何嘅醫治情況之下，佢突然間係要完全好曬，仲要係經過咗最少一個月嘅觀察，係你真係好曬，冇再復發。咁咧呢个先至叫做奇迹， 唔紧要。 系啦， 我觉得咧，如果 JP2 已经进入咗真福， 系 将会成为封圣嘅过程。我觉得我都 OK， 因为 JP2 系有 JP2 啊嘛。OK， 咁佢而家再需要等多一个嘅，要两个圣 人，唔紧要，都唔紧要。个 point 唔系喺 JP2 度， 系另一位， 系因为同一日咧，梵蒂冈公布系有两个人。 是 会成为真福进入封圣状态的。 另外一位 JP2 我觉得 OK， 就算坐了快车都 极速快车你搭飞机我都觉得 OK， 趁大家还未到他太忘记的时候。 另一位呢，我真的告诉你，我都火滚， 为 什么想摆第二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上几集都提过他、啊、就是呢，在这个1939年至到1958年做教宗的比护十二世，即是说当时二次大战打紧，纳粹德军去将犹太人去打入集中营烧死， 是 那个不帮拖不闹纳粹德军永远保持中立甚至是支持密索里尼那个教宗，竟然现在告诉我听同 JP2 一起要去真福。喂，你知不知道已经呢 在短短两日里面呢已经有好多欧洲的犹太人团体，甚至一些其他的基督教团体或者人道主义团体已经起来这样去反 直接跟这个奥巴马拿这个和平奖 励。因为你无端为什么要给一个这样的人去进入封圣过程啊，我想问。你有没有收到呢个消息啊？ 我都唔知喎、 啊。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我知道前排我冇睇咯呢单新闻。 我真系嬲到震啊！喂，如果你真系唔知历史嘅话咧，当年呢个比护十二世咧，即系凭乜嘢去做呢个嘅教宗？因为佢当时咧试过咧，不但只系某个程度上啊，佢系容许意大利嘅政府咧，系将有部分嘅犹太人咧系递界出境去俾德国军去收咗之后，直接送去呢个集中营嘅。 系， 仲有喺几多数以千计嘅犹太人系因为佢唔提供庇护而去，佢唔提供庇护就系几时庇护受兵死？ 亦因 系啊，我知咁啊，咁样死嘅。系。咁而家你话俾我听，你同我宣福， 系 喂，佢凭咩啊？啊，仲要咁 呢个都得意喎！如果咁样， 咪就系、是、咯、啊。我特登，我觉得咁啊，凡你都特登噶，特登揾两个人同时话俾佢听宣福，因为你想可以 balance 翻成件事啊！大家想将 JP2 嗰个盖过呢件事，你真系当我哋呢一啲唔系信基督教、信天主教嘅人傻噶？ 喂，当然啦，我会觉得一样嘢咧，就系、是、今次咧有少少咧，其实都自己打自己嘴巴。当然啦，可能再要睇下佢宣福嘅条件，可能佢真系因为有啲咁嘅嘢，唔代表佢系真系个大圣人嚟嘅。咁所以咧，可能系因为真系佢有一啲病人咧同佢祈求，而令到嗰个奇迹发生，所以佢就已经有条件做圣人噶啦、 欸。但系 不过 个报道里边冇讲到佢有咩奇迹发生过、啊。 有一查嘅，呢啲实有一查嘅、啊。不过咧，我觉得奇怪在，因为 John Paul II 咧。佢在任嘅时候呢，佢真係就呢件事件呢 即系公开道歉噶嘛？ 嗱，冇错啦。 系啦，我都觉得呢个就有少少啊。 当年 John Paul II 就系为咗啲人唔好再闹梵蒂冈当年二次大战呢、這个咁嘅主教呢、這个咁嘅教宗做嘅错事， 系 而系公开地喺公众场合地 official 地 喺广播当中， 系啦，系正式系 Black and White， 仲要写埋出嚟向人道歉， 全球啦， 全球道歉， 即系特别系当地嘅以色列啊， 系啦，去讲呢件事话道歉做错了啦， 犹太人应该讲吓， 咁、啊、但系到头嚟你竟然肯装破啲同佢同一日去公布宣福，啊、你而家系玩边个先？即系嗱，仲要系特取嗰个咧，就系而家个本笃十六世， 系 佢玩嘢啊！嗱、啊，我啊真系兴兴地嘅， 啊，我要睇睇啲资料先，究竟啊，真系， 即系同埋你谂下，当日边个话佢有啲神迹，而家可以俾佢宣福啊？吓、啊，攞讲出嚟。即系抽情啊！ 应该有一查嘅，咁就又唔会夹硬嚟嘅呢啲。 咁而家无端端你话宣佢封、 啊， 我好惊嗱，我好惊佢封圣。你我谂如果佢封圣咧，我嗱我唔理啊，嗱我而家睇 第一个拉条 band 去反对。 如果封圣，如果佢突然间俾人封圣，我拉大队去香港坐堂抗议， 同汤主教 系到时睇边个主教啦，可能到时佢咩咧。睇边个主教啦，咁总之我抗议，因为你冇可能封呢个人圣噶、啊，不知所谓、啊。 咁你而家都得噶，唔使等。 唔系佢宣福都未去到封圣啊嘛， 增幅就已经系都系高级噶啦。 系，但系我唔系，我等到佢真系行呢， 即系圣人先， 即系睇下本笃十六世系咪真系咁黐线先。我真系冇谂过佢做呢件咁黐线嘅事，所以我就觉得呢件事喺我嘅2009年事件里边咧排第二位。 系， 不如咁。不如你特登快啲令到 JP2 做封城啦，阿祖嚟，嗱你即刻患病， 我就我自己患病先， 就你患病先，或者系不治之症先，之后你猛咁向 JP2 个像或者系想去祈求，即系突然间你乜不药而愈，好翻晒，即刻令到 JP 封城咗先， 系 盖过整个呢个咁嘅庇护十二世， 咁我都有功劳啊， 系咯，就系话啦，咁咪好啦，咁咪好啲啦，起码我唔想见到两个人一齐封城嘅、 啊， 因为我觉得佢想同步系咩咧，想掩盖咗呢件事咯， 会唔会咧？ 喂，好明显咧，点解你唔可以两个分开做啫？ 都。的确系， 系咪先？ 我都觉得有啲问题。 你仲要 即系如果单单就咁睇嘅成件事嘅， 唔系咯？我惊佢两个一齐封城啊，就系、是、想盖过嗰件事啊。嗱，我唔理啊，我话俾你听啊，你要发动你嘅势力啊，阻止呢件事发生。 我哋去认真了解一下呢件事 啊。你问一下阿陈主教同汤主教知唔知啊？ 陈主教可能知啲。 你问佢点解要咁样做？ 问下。 好，第一位啦。 好，哇！ 嗱。第一位呢， 我哋讲咗三个几钟头， 嗯， 啊，计埋上个礼拜三个几钟头，先至真真正正等到呢一刻，2009十大灵异事件嘅头位 系 乜嘢呢？ 大家听清楚就系咩呢？就系、是、气候变化会议阴谋论。 哎、 大家记得喺上年年尾啦，咁啊哥本哈根嘅气候会议啦，联合国嗰个啦。就無釐拉廢地咧，就 group 咗成班嘅唔同嘅國家發展中國家， 外長啊、總理啊，咩都有啲啦。 總之係窮嘅好，發展中嘅好，發展咗嘅好，都去到哥本哈根咧，大家就想傾掂數。好簡單，嗱，大家咧，我知道香港人對呢啲新聞就冇興趣嘅。你見到香港嗰啲主流嘅傳媒新聞報導嗰三句講完 ，compare to 外國。報道甚至中國大陸報道哥本哈根會議係一次每一日講一個鐘嗰啲情況，你可想而知我哋香港人對呢樣嘢比較 懶理， 唔想理。但係我哋碳排放量係我哋香港係好高㗎嚇 ，OK， 千祈唔好以為我哋低啊。但係算啦，我哋抵死嘅。但係如果開始升嘅話咧，咪即刻浸咗我哋而家起緊嗰個政府總部咯。我未見過政府總部喺海邊起㗎，我哋政府好叻㗎，唔緊要。咁啊個入口咪即刻入水咯，係咪？唔緊要 嘅，佢落高嘅，佢整高。 冇啊，天馬林隔離嘛， 唔係啊，啲高層嗰啲喺嗰個， 咁你點入啊？ 嗰個圈 直升機入啊？咁我就想讲就系咩咧？点解我要讲呢个阴谋论咧？就系、是、咧，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咧，嗱，我想问你喺成个会议里边，当时就系唔同嘅国家啦，包括美国啊、中国啊、吓法国啊、英国啊，一啲 代表唔同层次嘅国家咧，就去倾掂数啦，想可能2020年去减全世界嘅排放碳排放量几多个 percent， 可能40个 percent， 可能50个 percent， 可能去到2050年去减到几多个 percent， 咁大家其实倾唔掂数啊嘛，系咪？大家见到磨咗成几个礼拜之后，大家都系得个吉， 因为仲要求系用法律嚟到管治嘅，大家 类似啦，或者协议又好咩都好啦，咁我其实从来我都唔信呢啲嘢，即系你成班联合国嘅人士或者系逼呢啲政府去做嘢，你几时又可以见到逼到做嘢噶？ 即系好实质嘅权力噶嘛。 类似啦，咁但系就算逼咗个雕，啲人都唔可以唔守噶。但唔紧要，大家最尾倾完都得个吉啦。咁你知唔知喺个会议前前后后，你有冇听过啲阴谋论嘅咧？我想问。 有， 即系包括。 我唯一而家系个阴谋论，系个新闻出嚟就话中国啊嘛。 哦，唔关事，中国嗰个 写出嚟噶啦。 另外嘅嘢啦，当然喺开会之前咧，其实曾经咧就有个报道就系咁讲嘅，就话有啲黑客啦。就潜入咗英国其中一间大学嘅硬碟啦，就发现原来咧就揾咗好多年嚟咧啲科学家互相通水啊，互相去俾资料或者 email 一啲嘅情况咧，就发现咧原来咧根本成个所谓气候变异，讲紧即系 global warming， 即系温室效应嗰样嘢咧，系可能系一啲造码数据可能改咗啊， 哦，即系夸大 咗啊呢样嗰样，咁所以令到咧就希望咧喺个会议度咧压好多唔同嘅政府。做嘢，咁就成为咗一个叫做即系而家系其中一部分温室效应或者系 global warming 嘅阴谋论啦。咁当然我就唔认同嘅，即系我时觉得呢啲阴谋论，你如果真系睇下啲人造卫星嘅图片，对比下呢20年，你真系去行下冰川，你真系见到嗰啲所谓嗰啲南极、北极嗰啲冰点融化，你见到个气温点样系热 升法 啊？你要记住温室效应或者系碳排放。量去令到成件事嘅变异咧，系会引致极端天气嘅，即系极冻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千祈唔好以为系即系错。咁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即系呢个阴谋论咧，都唔系我想讲嗰个阴谋论。因为大家讲到最拉尾话咩嗰啲排放量呢样嗰样之后就话有阴谋论话可能啲人改数据，后来仲有另一个阴谋论嘅话，原来联合国咧同几个大国咧就已经秘密已经私底下倾咗啲协议，系呃俾其他国家嘅啫。其实呢啲喺我心目中都系好次要。其实嘅 point 系咁嘅，你睇晒成个所谓嘅 global warming 嗰个所谓气候会议嗰个嘅所谓嘅哥本哈根嗰个结局啦 ，嗰、那个结局 过程啦，其实最大嗰样嘢佢从来都冇提到嘅，所以点解我摆喺2009年第一位咧吓？佢讲到话咩汽车啊，咩工业啊，要种几多树啊，所有嘢咧，畜牧业点样去影响人啊，机械所有嘢，其实都冇到嗰度最关键嘅一样嘢系咩咧？系因为我哋有人啊嘛，冇讲噶吓，系因为人类越嚟越多，所以需求越嚟越多，所以排放量越嚟越多嘛。某个程度上衰啲咁讲，只要你地球死咁一半人咧，咁有救噶啦。但系个会议系死都唔肯咁讲啊嘛，你明唔明啊？好明显就系你而家嚟救地球， 咁人有呢个人道立场， 系啊，所以我咪就话啦，呢个阴谋论系咩啊？阴谋论就系大家都当睇唔到嘅真相，就系唔系有几多架车啊，唔系有几多只牛啊，唔系要种几棵树啊，系你人太多啦，你唔该要避孕嘅避孕，要唔生嘅就唔生，吓、啊、喂，成个地球因为人啊 太多， 2020年 系。 你知唔知而家联合国估计咧，将会可能系有90亿嘅人噶啦。我哋已经应该唔系因为你到时你减几多架车，种几多棵树可以解决嘅。呢个阴谋论系话咩咧？我睇完晒成几个月嘅会议嗰啲内容，我心谂你不如解决下究竟我哋点样控制人口啦。所以某个程度上喺呢一个位咧，我系企喺中国大陆嘅立场噶，因为佢人口管制得 非常好啊。 所以咁啦，系咪好 surprise 大家呢个第一位系原来系讲呢样嘢咧？ 都系一个反省嚟嘅， 绝对系。即系，但你可以咁谂嘅。如果以呢个角度去谂嘅话咧，你再睇翻之前嗰几个月嗰啲哥本哈根嘅会议咧，其实全部都可以系假嘅。 喂，如果即系个世界到咗即系个吓人满之患嘅年代咧 ，UFO 嗰啲人咧 ，ET 会唔会嚟吓？ 如果接走我预埋个 ticket 俾你啦，好冇？但我要带走嗰啲圣物嘅。好啦，下礼拜再讲啦。 好，拜拜。 早期政治部嘅位置并非系摩星岭。位置一直都是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